说我像雨，捉摸不定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，忽远又忽近。其实。 Hanging

可是你已看不见那样的鲜艳了，一朵朵的思念静静开满山崖，你的笑

渐渐放手，这不就是我们要的自由？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，等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，海阔天空不残留一点痛，回头看他分手是需要练习的，等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，海阔天空不残留一点痛，回头看看懦弱，往前走看坠落，但我一定能学会在想你的时候不难过。